我还想说，非我族类必有异心，这样很有水平的话。这句话是从赵大爷那儿怼来的。哼，想了想，终是没说。在爸跟前儿说这样文绉绉的话是班门弄斧，费力不讨好。跟妈说还可以，能吓唬他。跟爸，不行。爸拍拍我的脑袋说，唐和子的父亲是日本有名的人物，吉田先生在横滨为中国捐了不少钱，支持辛亥革命。唐先生抗战一爆发就毅然回了中国，不与侵略者共处，是好人呐。我说，您不是也回来了吗？爸说，我怎能和唐先生比呀？我回来是孙中山革了皇上的命，朝廷倒了，旗人的俸禄没了，我不回来，一家大小吃什么？充其量，我是为了一个家。人家唐先生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，民族的气节在。1938年，坐皇后号轮船回到了中国，当时那条船上还有郭沫若，一大船的中国留学生都回来了。唐先生带着老婆孩子，把自个儿从日本连根拔了，相当不错的人呐。我抬头再看，唐家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胡同拐弯处，看不见了。我在家里被认为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，最大毛病是不听话，让我往东偏往西，让我打狗偏抓鸡。我比较固执，有自个儿的主意，总认为谁的认识也不如我到位，包括我的父母。比如爸让我画素描，我就想凭什么听你的呀。齐白石他爸没让他画素描，人家照样是大画家。妈说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我说铁杵永远磨不成针，上铺子里去买针，一分钱十根，省多少功夫啊。语文课上老师教古文，愚公移山，太行王屋二山，方700里，高1000仞，本在冀州之南，河阳之北，北山愚公者年且90。老师提问让我回答该文的中心思想。我说，愚公傻老头跟教室后头坐着的傻梨一样。傻老头90了要挖山，不但自己挖，还要把孩子们都搭进去挖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，以致他的后代不能干别的，只能每天挖山不止，冤不冤呢？要是我，我不干，我这一辈子要干的事儿多着呢。至于山挡路，你搬家呀，大山1000万年就坐落在那儿了，凭什么挖人家啊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傻老头从山北搬到山南不就结了？老师说，你坐下吧，2分。梨坐在最后的角落里，听了我的回答使劲鼓掌。他绝听不懂搬家的话，只要我站起来答问题，他就高兴，就支持。老师让梨注意课堂纪律，说课堂上不允许有这样的举动，就是旁听生也不允许。老师让苏慧回答，苏慧小嘴巴巴的响亮地说，愚公移山是一种比喻，他教给了我们一种锲而不舍、齐心合力的精神，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，团结起来干大事情。老师说，请坐， 5分。我回答错了吗？我认为没有。现实和精神是两码事儿，精神不能当饭吃。最反感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话题，这怕也是我成不了理论家，只能当个写小说的缘故。心里这个委屈啊，无缘无故又给我妈挣了个不及格，亏不亏呀？我对学习越发反感。这样虚幻的话语，李当然也不明白。他不知道什么是精神，也不理解锲而不舍是怎样的物件。李作为旁听，是他爸爸跟学校反复交涉的结果。学校请示了上方，说只要不影响学生上课，可以来试试看。李把上学看得很认真，书本文具一样不少，铁铅笔盒上有木兰从军的图案，铅笔削得又细又尖，课本折了一个角也要认真地给碾平。旁听了两年，只是一本注音字母的语文和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，从头到尾只认了几个字：火车、飞机、轮船。我想那个时候我可能进入了叛逆阶段，谁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叛逆期，这个时期的孩子最难管教，时刻跟任何人呈对着干的态势，每天玩的花样翻新，跟着一帮高年级的男生到安定门外鬼子坟挖墓。鬼子坟是俄国教会的墓地，坟上都有石雕，我们看哪个雕刻漂亮挖哪个。碰翻了学校门口小贩的凉粉车子，醋蒜芝麻酱撒了一地，香气扑鼻。卖凉粉的抓住我脖领子找到家来要求赔钱，小贩走了，我挨了一顿打。我不服，强调那辆车是独轮的，谁碰上都得翻车。不爱上珠算课，我把珠算老师骗回家去，而让全班放假。体育课上，我把铅球推进了厕所茅坑，屎尿溅得上了房顶。把庆祝六一儿童节黑板报上面所有的少年儿童都添上了胡子和眼镜，离经叛道，全盘恶搞，以致我上学，我妈在家心里打鼓，不知我在外头又搞出什么精彩内容，诸如屎尿上房之类。在家里，我和七哥互不理睬，老七大我23，画画的，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，却天天要在一个饭桌上吃饭。他嫌我说话不靠谱，趁着我动他的作品，我给送人了。他说，他画一幅工笔辽格，得一个月，还没落款，眨眼就没了。在爸跟前，他点着我的鼻子说，真不知他的这些邪恶想法是从哪儿来的。我说，天生的啊，天生的就是天才啊。老七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再不说话，爸只是笑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芹的精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扶桑馆，演播田洪涛。 5年以后，我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，看苏联的。这场看完买下场的票，同一部电影一天看两场，为的是记住那拗口的人名和经典的台词儿。 为看电影要时常逃学，这些都瞒着家里，也瞒着学校。跟老师请假，不是说我姥姥眼睛看不见了，就是说我奶奶摔了。其实二位老者几十年前就入土了，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在老师眼里，我们家的老人特别多，事儿也特别多，老师也不去追究，他懒得理我。看电影能上瘾，就像现在的网络，成为许多孩子的钟爱，成为许多家长的胆战心惊。几十年后，我半夜滴溜着我儿子的耳朵，把他从网吧里揪出来的情景，大概和我母亲当年在东四禅宫电影院门口花几个小时堵截我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一个人看电影没劲啊，必须有伴儿啊，以便观后研讨啊。这个伴儿通常是小四儿和大风。小四儿属于胡同里的问题少年，爹妈管叫疏怂，思想活跃，跟我一样天马行空，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，比电影编剧还能编。比如他说，苏联电影《白痴》里漂亮的女主角纳斯塔夏爱上了梅斯金公爵，却又不跟他结婚，把别人娶她的一捆捆钞票都扔进了火炉里，这是败笔。嫁给想嫁又有钱的公爵是多么好的事儿啊，好好过日子，夫妻恩爱，生一大堆孩子，煮一大锅片汤，电灯底下热热乎乎的围在一块吃，多幸福啊。哼，偏偏那么矫情，烧钱玩。我说把钱烧了才有看头，让人的心揪着，这正是电影好看的地方。大方说，要是他也不烧钱，把钱烧了傻呀。由电影我找到了小说，托斯托耶夫斯基写的《白痴》比电影更好看。第十二页，攻克柏林，上尉的女儿等等，都是那个时候看的，里面的对话至今记忆犹新。大方也爱看电影，但是他喜欢国产的，比如铁道游击队、沙漠追匪记、阳城暗哨、桃花扇等等。大方学习极差，脑筋不往书本里头走，光记些电影里的才子佳人，谁谁谁长得好看，谁谁谁穿的衣服样式不错等等。大方最喜欢的演员是冯哲，冯有冯哲的片子看十遍也不过瘾。为了骗他能陪我看电影，有时候我谎称苏联电影《白夜》里也有冯哲出镜。看过以后他大呼上当，大方毫不害臊地说，嫁人就要嫁给冯哲这样的美男，清秀疏朗，中国几百年也出不来一个。小四儿说，照镜子看看你那夜叉模样吧啊，还嫁冯哲呢。冯哲听了这话得吓得翻俩跟头。我很自觉地往后缩了缩，我知道我的长相比大方还差了一截子。看电影需要钱，学生场只有周日早场才有，我们等不到周日，而平时没有学生票，电影院的成人票价对我们来说不便宜，更何况我还有小四儿和大方的负担，他们俩的经济条件很难跟着我这么一场一场的看。小四儿的爸是首钢抡大铁锹的工人， 大方的爸是万生园打扫卫生的，万生园是老早的叫法，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改名动物园，但是大方他爸还是依照老话叫万生园。苏慧和兔爷基本不参与我们的活动，他们是三好学生，逃课看电影对他们来说是大逆不道，但是他们很忠实地为我们保着密。苏慧甚至还为我代做作业，他仿我的字仿得很像。坏学生好学生拧麻花一样拧在一起，这就是我们这些半大猫的高校生活。说小四儿是问题少年应该是没错，与其说他问题多，不如说他主意多。他每次让我买两张票，我和大方先进去，然后让大方拿着两张票出来，他和大方进去，他再拿着两张票出来，在电影院门口卖掉一张，这样我们仨只买一张就成了。他们俩看哪有空位就往哪坐，让人轰起来就再换个地方。电影院全满座的时候不多，时间长了就显得钱紧，妈给的零花钱有限，不够看两场的，从别处弄不来钱啊。胡同的孩子都在家吃早点，想从嘴里抠更没门儿。为了那些好看的电影，我们常常处于焦虑状态。东四电影院在上映苏联彩色舞蹈片《冰上芭蕾》，我们都想看，并非对舞蹈有什么兴趣，主要是听小四儿说芭蕾舞是不穿裤子光腿光胳膊的舞蹈，大腿一撩连小裤衩都能看到，至于男的索性连裤衩也不穿。这样难得的电影能不看吗？一定得看呐。我和小四儿、大方又聚在一起为冰上芭蕾而纠结。大方说冯哲也在里面跳吗？小四儿说那是当然。大方遗憾地看着我说可惜咱们没钱了。小四儿低声问我嘿，你真的没钱了？我说真没了，这个月咱们已经看了九场了，我跟老七那个大抠门要过两回钱了，跟老三也要过，不能再张嘴了，我妈对我频频要钱开始警惕了。我们三个蹲在槐树底下很无奈，这棵树前几天被政府用栏杆给圈起来了，还钉上了牌子说是北京名贵树木，我们也不知道它名贵在哪儿，每天爬上爬下好几回，它就是比别的树粗点大点罢了。一大波老蝈从头顶飞过去，能听见翅膀沙沙扇动的声音，它们从野外找食吃回城了。小四儿抬头看了一会儿老蝈，用脚使劲踹一下栏杆说切。梨在他们家台阶上坐着，一遍一遍地唱着七八七八七八八，单调而凄凉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